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咦，阿妹你睇緊咩呀？ 睇緊建國研習班囉。 但係你唔係四眼乜乜乜嘅 fans 嚟嘅咩？ 睇完四眼哥哥咪睇埋泰伯阿近囉。 但係你上個月冇俾建國研習班嘅月費喎。你今個月呢就俾埋堂主來養同埋天琪。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而家俾。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神秘之后同大家见面啦，阿基罗而家赢唔赢啊？ 一样啦，都系啊，呢个睇唔到出边嘅， 系嘛？又话打风嘅，整你个肺啊！ 落晒啦，个风球落晒啦，不过都仲系好多风雨。 又话风雨啊，一系又唔见有几滴啊，一系。 间中都有阳光出嚟啦，呢个真系天气古怪，我哋可以话迟啊。讲全球嘅天气 系啊， 乱晒大龙啊，已经即系大家都已经开始惊啊，即系真系唔系一个叫做系普通现象。 第一个多乱龙嘅其实就唔系人，系啲蜜蜂同埋啲昆虫。我自己屋企我都觉察到呢样，点解今年少咗咁多曱甴？啲曱甴未起身。 曱甴入屋咧就系常有啦。 唔系应该有噶嘛？曱甴嗱，即系大家即系如果特别系女性观众，其实觉得好咩啦？其实就唔系嘅。 系 即系你间隔隔，你间屋冇曱甴咧，其实就唔多健康嘅。 我就系上前日就都见到一只，系但系唔知做乜咧，佢暴走嘅只曱甴咧，走得好快啊！但系咧就啲蜜蜂咧。好多時咧，晏晝撞入屋嘅，嚇傻傻地咁樣嘅，咁啊，唔知係咪啲磁場問題咧，係反曬常嘅嗰啲昆蟲嘅，可能都有啲嘢 嘅啦。我哋都會解釋一下嘅，咁但係咧其實一單嘢咧就大家應該留意一下嘅，咁因為我都喺加拿大啲朋友我都問過啦，就原來加拿大嗰個山火到依家都未熄啊。 係啊，嗰、那個好大鑊啊，嗰、那個山火係，成個我諗咧，即係就算係熄咗之後咧，評估翻咧嗰個有幾多損毀啊，有排啊。因為佢嗰個覆蓋個面積咧，即係直頭咧，身處其中嗰啲，有啲人都影曬啲紀錄片出嚟咧，成個真係火海。 嗰個其實應該揾一位德國導演何索仔去拍啦。嗰個場景。 不過直頭啊，你會睇到咧，即係譬如特技片咧，都可以攞到呢個效果，但冇咁遼闊啊。嗰種情況咧，如果你有睇嗰個紀錄片咧，你係真係嚇死嘅嚇。依、這個咧，即係通常咧，你做特技嚟講咧。一特技有一个问题咧，佢点都咧就系嗰个做特技嘅嗰个人嘅佢个脑袋咧，佢冇嗰个经验啊。咁但系咧，啲真实嘅情况，你睇嗰时咧，好似我哋嗰时睇3.11嗰啲海啸，或者你会睇到咧，即系加拿大今次嗰啲火咧，你身在其中咧，你会发觉咧，你嗰个拍出嚟嘅嗰啲片段咧，系令到你眼界大开嘅。啊，你即系我眼界大开，唔系咩，其实系好恐怖嘅一样嘢。你睇完之后好震撼。特技系做唔到出嚟。 咁我哋今日讲嘅题目咧，唔多唔少同呢样有少关系嘅，咁大家就耐心少去听啦。咁我哋今日讲呢个题目咧，就是、哥贝克力石阵。事完咧就原本我今日想休息嘅，因为我 連續都做好多節目嘅，咁有時 仲要現場放映呢個頭先睇得你好辛苦啊！ 係啊，咁啊，但係咧由於嗰個題目咧真係幾吸引嘅，咁所以我就即係同阿紀圖咧都堅持咧做到 而家入夜啦， 入夜啦嚇。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就有個即係同加拿大有關嘅消息咧，就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就係加拿大方面嘅觀眾咧，就寫 email 俾我。咁佢就話咧香港人咧食嘅魚肚啊，同埋魚翅咧喺北美都構成咗一個破壞嘅形象。 嗯哼， 咁就因為即係魚翅啊，當然大家知啦，殺咗好多鯊魚啦。咁魚肚嗰度咧就導致喺墨西哥嗰邊咧就濫捕呢、這個呢啲魚啊。咁呢個新聞就聽講就喺美國嘅傳媒就播出嚟，咁佢就話咧個原因就因為香港人咧就食得太多呢啲魚肚 嚇，即係咁暴食， 暴食嚇嚇。咁啊食唔食咧就我當然冇從去話要求大家點樣啦。咁但係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嘅話題都係啦，即係今時今日咧，其實成個地球嗰個自然資源咧已經處於一個相當之 反常嘅不足嘅 一個濫。竭澤而餘的階段， 是 啊，即是用這個比喻就比較合適一點。咁長此落去咧，事實上對所有人咧都會有後果嘅。係啊，只不過問題就係呢個後果由邊啲人負多啲，咁呢個就無從去預測啦嚇。 係啊，咁我都剛剛咧，即係嚟之前嗰時候咧，咁我都係睇緊一啲書咧，即係因為想研究人係咪真係要食咁多嘢咧。原來發覺原來 唔使嘅， 因為咧我睇嗰個咧一個印度嘅嗰個叫即係療養師啦，咁佢好都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即係喺美國嗰度即係做醫學。顧問嘅嗰啲，咁佢話咧，原來咧，即係佢以佢嘅研究所得咧，因為人咧一日咧佢所需最基本嘅嗰個食量咧，如果你係即降到最低，即係好似佢印度有好多修行嗰啲人，佢唔係食好多嘢咧，原來你係每日咧係一碗白飯，同埋係一碟菜，係已經夠咗你一日。嘅所需嘅嗰個營養嚟嘅，唔使食咁多。佢話其實你會食咁多嘢嘅嗰時間咧，只係本身咧即係有一種慾望嘅，嚇嗰種慾望係重要過你所吸收嘅。 係你個腦話俾你聽，就唔係你嘅個胃話俾你聽嘅。 係個胃咧，就其實咧，即係如果你係食到一碗飯或者一碟菜咧，咁都已經係叫夠啦。咁啊當然啦，咁你可以咧就即係食再多啲咁。但係咧，其實基本所需。所以咧就差唔多夠噶啦，我話 係啊，好啦，咁另外一個咧，我相信都要好短時嘅用好快速度咧話俾大家聽啦。就法國嘅畫家莫奈咧就喺香港有畫展啦。咁你睇過噶嘛？ 我睇咗，我啱啱咧就而家即係喺星期三嗰日咧就去睇嘅。特別推薦啊，相當之好睇啊！而且咧，因為當你睇到個真跡嗰時候咧，我就以前都揾過佢好多嗰啲，即係而家印刷品啊，印得好靚嗰啲咧，都不及嗰個真跡咧。你會睇到咧，佢嗰、那個喺佢嗰個真跡嘅面前，你欣賞嗰時候咧，你直頭我有一種感動嘅嗰種感覺啫。咁啊，佢而且佢今次咧呢、這個沙田博物館咧，佢嗰個咧就搞得好好啊，文化博物館啊。咁成個嗰個設計咧，咁我睇嗰日咧，星期三嗰日咧都仲有好多即係大團嘅，即係先生帶啲小學生啊、中學生嗰啲一齊去睇咧。我覺得大家咧即係去睇嗰啲真跡嗰時候咧，你就可以體會到咧。原來咧印刷咧始終咧都唔能夠將嗰個原畫嘅最重要嘅嗰啲 印出嚟， 印到出嚟嘅。咁、所以相當值得去參觀嘅一個展覽嚟嘅。 好。咁我哋即係言歸正傳啦。今日呢個題目咧，事實上咧就不足以咧，我哋兩個鐘頭先可以講曬嘅。特別我哋已經用咗即係十分鐘去講其他嘢啦。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個引子咧，我覺得即係。是很值得大家去理解呢件是什么事 的。 是。简单来说呢，这个就是哥贝克力的地方山这个石阵呢，就给予了我们一路讲那么久，就是上古超文明亚特兰蒂斯一个相当之好的背景。我就不可以说是一个就是令到我们相信有亚特兰蒂斯的 存在，但起碼呢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來的。 是，同埋台長，你當你拿這個題目來講的時候，我都其實有一點流汗，因為有一個難度的，因為它這個古蹟呢，即牽涉到呢，即我們平時可能比較上是會容易找的那些資料呢，就是比如太陽石啊，或者金字塔呢，無論怎都好呢，它都有很多資料在那裡。但是呢，這個呢就基本上呢，它在裡面那裡呢已經都出了不少書，但是你是其實都很質疑的，因為它本身呢，這個它裡面牽涉到的那個可能呢，就是整個那個叫天地初開的造物過程啊，就在這個古蹟留下了一個很重點的線索，就整個世界的那個叫物種是怎樣形成，或者怎樣創造出來。如果我們相信這個世界有造物主的話呢，会不会就在这些古蹟那里呢，是找到那些线索呢？所以其实是很难讲的，这个题目是。 难讲的意思呢，正如刚才已经讲过了。虽然不是没有，那起码我这里呢，即都有两本啦，就叫做专讲这个题目，但实际上都不是，因为里面都涉及到，即是都鉴出扔埋很多东西的。特别是这位作者 Grant Hancock 呢，你可以話佢咧就出名又得，你可以話佢臭名昭著又得。個原因就是因為咧，佢寫好多嘢咧係不為呢個正統嘅 考古學 界所、承認嘅嚇。咁但係正因為咁樣咧，就亦都係趣味性相當之強啦。咁但係我哋揀呢個題目咧，就唔係純粹因為哇佢講嘅嘢我哋信曬，或者即係純粹因為趣味性，而係因為呢、這個即係發掘本身，佢的而且確喺当代的考古学界引起空前的轰动，只不过因为这个轰动本身现在未扩散到去主流媒体，你就不见太多人讲的，因为它里面有一句呢，即我想就即可以总结了即整件事的、重要性。有一位考古学家就说呢，即这个黑哥贝克力的石阵 change everything， 改变了一切，改变了一切，究竟改变了什么呢？这个用一句说话去答呢，就是改变了以往考古学界对人类社会进化的 认识 过程的认识。 犀利。是啊，因为他眼兜兜这些古迹摆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呢，即可能我们以前呢，即是一直呢看书或者是考古学里面呢，都已经不断在度研究呢我们的上古的文明，有几多啲嘢呢是我们是可以找到个线索同埋一个理解呢，已经做到个系统出嚟。但是呢就而家呢就突然之间呢发现呢有唔少古迹，呢个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古迹呢，就讲俾你听呢，你可能呢你之前去找嘅个方向呢 全部错晒。 系歪咗。因为点解呢，有另一个更新嘅一啲资料呢在眼兜兜喺你面前出现嘅话呢，你都不得不考虑呢会唔会之前嘅个研究方向呢系行歪咗。 剛才幾圖講的就很正確了，即是說一個很硬兜兜的資料呢，現在就是告訴你，你以前說呢一萬年前呢，就有些人呢只是懂周圍去採集或者是打獵的，哪裡即有東西呢他就去哪裡採集一輪，跟著就閃，跟著就閃，不是這樣。幾時開始有農耕呢？以前話俾你聽，大概係 蘇美文明 啊，蘇美爾文明啊咁樣。咁又唔係咁樣嘅。喺呢個蘇美爾文明咧之前咧，其實有一個都可能係好成熟嘅文明嚇。咁呢一個對於點解我哋今日講話亞特蘭蒂斯一個好大嘅即係背景嘅意義咧咁樣。咁我再次講就唔係話哦呢樣嘢證明咗亞特蘭蒂斯，而係話以前講亞特蘭蒂斯咧一路有一個質疑，其中一個即係第一關就話。柏拉圖講緊嘅喺佢寫書嘅年代，九千年之前嗰陣時候人係唔識搞呢啲嘢嘅。咁而家證明咗有啲嘢揾到啦，佢識即係揼石仔，佢識起個廟出嚟。咁你話佢識唔識遠航或者即係係咪咁勁咧？未知。不過第一關已經過咗啦。 即已經有很多手工喺度， 已經有手工喺度啊！即係你唔想講話， 因為講嗰個蘇美文明咧，即係 check 翻佢講咧，都預計咧就應該公元前八千年左右。 即係你掹到好早啦，已經掹到好早。 即係佢跟咧都佢 一般講冇添嘅，一般你講都係都係大概六千年到嘅，公元前六千年到嘅。 六千字又咩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柏拉圖講嘅，即係計嗰個亞特蘭提斯咧，就係超過咗一萬年嘅之前嘅。佢如果佢即係計埋咧，後來咧都係講嗰個即係太平洋嗰個冇大陸嗰個咧，就差唔多係一萬一千年就一萬五千年嘅期間，即係喺我哋依個相距啊。咁嗰個已經咧就超脱咗我哋之前咧所睇到嘅嗰啲同埋咗預計嗰種古埃及文明啊嗰啲就更早嘅一個文化嘅。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以前你講話一萬年前冇可能發生呢件事咧，而家我哋聽喺現實上你揾到一個證據就係一萬年前嘅時候咧，甚至去到一萬二千年嘅時間咧，哦原來人已經識咗做一啲好我哋今日認為好有文化。好有手工艺嘅建築出嚟噶啦， 系啊系啊，咁啊系相當之犀利啦，即系而家啲都系計起上嚟咧，即系话留低嗰啲即系古代嗰啲叫令到人哋想不透唔知道發生咗咩事咧，就系响嗰個叫做系亞特蘭提斯，我哋頭先講啊，即係佢今年一萬五六千年嘅之前嗰陣咧，做咗啲咩頭骨啊？好似俾啲子彈射嗰次，或者又揾咗啲機器嘅一啲零件啊，咁嗰啲咧係陸續發現咧，係令到咧，即係我哋咧，即係研究考古嗰陣咧，就越嚟越混亂啦。因為嗰啲證據咧，佢擺出嚟嗰陣咧，你就不得不考慮咧。是不是之前呢就有一种超科技的文明在这里 呢、我们讲这两本书呢、即如果在行内都知道啦，其实就是那些所谓写畅销书的人去写啦，正统 的考古学界呢就即不喜欢、看这些书的。但是现在我手头上这本呢 Sapiens 就是近年一位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咁佢系牛津大学毕业嘅一个博士嚟嘅，就写一本书。咁呢本书就唔系专讲呢件事嘅，不过佢就其中有一页就提到呢件事咧，就写得好精辟。咁于是乎咧，我就读咗对阿听作为一个引子，咁好快读俾大家听，我就广东话翻译嘅咁样吓。咁佢就话咧 ，In 1995, archaeologists began to excavate a site in southeast Turkey called Göbekli Tepe。 其实我就不识读这个名字，我只是读中文的、所以大家即要原谅。 In the older stratum, they discovered no signs of a settlement, houses of daily activities. They did, however, find monumental pillared structures decorated with spectacular engravings。 后面那里我不用读了，这个广东话翻译就是说，在1995年的时候就、考古学家就发掘了在一个土耳其的、东南部一个地方叫哥贝克力石阵，咁喺呢个即系最旧一层咧，佢哋揾唔到任何呢啲居住或者日常生活、日常活动嘅痕迹。不过佢哋揾到一扎咧，就系、是、石柱，而上边咧系有雕刻。咁啲雕刻本身咧，其实系相当之精致噶。咁而家咧就技术人员可以去我电脑嗰度啦。咁呢个地方咧就喺而家呢个Google 上面的、圖片集已經找到了、就現在看到這裡我、整進去這裡就是當其時這些石柱油上面找到的挑刻的痕跡來的、 幾個人啊、 哦、什麼都有的了， 有野豬、 飛禽走獸什麼都有的 了，鴨 仔、啊、究竟是什麼來呢？我們稍後 會講講啦。那就那個具體的地址呢，這裡現在就看到了。咁咧就如果你睇你就發覺咧，原來就近乎呢個戰亂嘅地方嚟嘅，就喺伊拉克個邊境嗰度。咁隔離呢個地方咧，大家又留意啦。呢、這個 Urfa 咧，根據聖經嘅記載咧，事實上就係亞伯拉罕即係可能居住嗰、那個以前居住過地方嚟嘅。聖經嗰度。咁換言之咧，成件事咧，即係如果我哋跟住再追查落去咧，我哋有可能發現到一啲同所謂聖經有關嘅一啲咁嘅 線索 喺度嘅嚇。咁即係你話即係聖經入面所記載嘅嘢係咪真係發生咧？咁而家唔知啦。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佢記錄個城市咧，呢城市係的而且確以前有人住過嘅，有可能發生一啲近似嘅事件喺度，係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去追查，即係究竟即係嗰、那個呢、這個石陣啊，究竟佢？代表了什麼東西這樣、簡單來說呢，這個石陣到現在都未發掘完的。好了，技術人員可以回到一個正常的畫面。 咁咧後邊有一度咧，我哋都可以讀一讀嘅咁樣。咁佢話咧 ，archaeologists are familiar with such monumental structures from sites around the world. The best known is Stonehenge in Britain。佢就話咧，即係呢個考古學界咧，其實就對於世界上所有嘅呢啲石陣嘅建築物咧，都耳熟能詳噶啦。 嗯。 其中一個咧就是著名嘅英國嘅石陣， 係 Stonehenge 啊。不過佢哋發現咧，當佢哋研究呢、這個加貝克力石陣嘅時候，佢發現一個好奇特嘅事實。嗱，我而家就唔讀啦，我就跟住呢個101頁嘅時候咧，我就用廣東話翻譯啦。佢話原來呢個石陣咧，嗰、那個可以追溯到邊個年代咧？就是、公元前9500年。 嗯， 而所有嘅而家現存嘅證據都係話咧，佢哋係由一啲獵狩獵同埋呢個gatherer， 應該係嗰啲去採集嘅人所建造嘅一個 石陣。 石陣。咁喺考古學界嚟講，最初係好難去接受呢一個咁嘅發現。 嗯。 不過無數次嘅測試係證明咗呢一個。肯定了这个日子， 嗯， 还 有即是公元前9500年， 甚至更早， 已经过了那个平时讲的苏美文明了， 过了很多，过了几千年了，过了几千年，即是金字塔啊、石阵啊那些全部过了的了。而入面的即是起这些石阵的人呢，全部都不是耕田的， 嗯， 啊，这个呢就对于我们对古代的这些采集的群居的人同埋佢哋嗰個文化咧，要重新考究過。 嗯。 咁剩落嚟嘅問題就係話，佢哋點解要起呢一個即係咁嘅建築物咧？咁樣。咁附近咧就冇屠場， 嗯， 即係唔係話佢哦？附近佢打完獵翻嚟咧，就劏咗啲嘢喺嗰度，即係搞嘢咁，即係整啲咩嘢咁樣。而係純粹為咗一個而家我哋都唔理解嘅文化原因。不過我哋估， 嗯， 這個其實是一個廟來的， 嗯， 而在那個過程是需要這班人為數是幾千人， 嗯， 去分工和配合花上時間去做， 嗯， 換言之我們在這個這的人體 人群的聚集裡面，我們估計是一個意識形態或者宗教的原因驅使他們這樣做， 嗯哼， 那對於呢這個考古學界來說呢，最大的個刺激同埋係嗰個改變係咩呢？就因為喺以前咧，我哋相信咧，考古界相信咧，當人係定居咗喺某一個地方， 嗯， 佢哋去農耕，去得到大量嘅足夠嘅食物嘅時候咧，佢哋先起廟。 嗯， 不過而家就將呢個因果關係倒轉咗。 嗯， 原來啲人係因為起咗廟之後先至耕田， 嗯， 先至去。畜牧同埋咧就種植，咁佢另外一個佐證就係咩咧？佢話咧其實喺呢個即係哥貝克力嘅附近咧有一個叫 Caradic 嘅，咁，我唔識讀個名嘅， 即係個地方名嚟嘅。 另外一個地方係附近嚟嘅啫。佢話揾到咩咧？就原來稍後嘅時間咧，發現咗啲人開始就將呢個野生嘅谷物， 嗯， 係農耕。 系 嗱，咁呢个地方 开始尝试去做起一个叫农业嘅 社会 嘅社会出嚟。 咁简单嚟讲咧，其实呢个就系代表咗咧，一个我哋今日称之为嘅 genetic engineering， 嗯， 即系应该点讲啊，基因改造工程。 嗯， 不过呢个系原始社会嘅基因改造工程，就系将嗰度有嘅一啲野生嘅谷物咧， 系 就将佢变成。 即是可以種植， 可以種植嘅， 種植即係可以要嚟食嘅， 要嚟食嘅咁樣。嗱，而家技術人員可以去一去幅圖度啦。咁而家大家見到咧，就係呢個紅色或者即係呢個即係橙色嘅部分咧，其實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個地方嘅 周遭啦， 周遭。咁呢個哥布利克就喺呢度嚟啦。咁， 嗯， 我講個雖然呢個圖冇，即係頭先講嘅地方，但係都係呢頭嚟嘅。 即係你講個咩？ 即係頭先個Ufa 呢度，即係聖呢度。但係頭先我講耕種，即係話開始發現最早期嘅人類去嘗試去將野生嘅谷物將佢變成呢啲可以耕種嘅食即係食糧咧，都喺呢頭附近嚟嘅， 嗯。 而嗰個時序咧就係喺最早咧就係呢個哥布利克石陣先。即係換言之就係有一班人。我哋而家睇到佢應該唔識耕田嘅，佢就聚咗一個地方度，佢 他似乎起了个庙、 嗯、 起完庙之后呢跟住呢就开始耕种啦，在附近 或者是一个实验场嚟嘅， 实验场嚟嘅咁样吓。咁呢件事呢就即系我哋不断去反复去强调， 即系睇下耕种有冇可能咧，就可能喺嗰度咧就开始做出嚟啦。啲 吓咁啊，技术又可以翻翻去嗰个正常嘅画面啦。咁呢、這个即系咁嘅因果关系系先有咗拜祭有庙、 嗯， 先有农即系农耕呢一个咁样。推翻了以前的考古学界的定律。 哦，佢最大的推翻咧就系我哋系一直以为咧系，譬如我哋嘅农业诶嗰个咧系慢慢发展出嚟。 嗯， 可能咧呢、這个咧就系讲咗俾听咧，或者咧就有个地方就系会揾一啲人过嗰度，就教咗佢点样去耕种。 啊， 将呢种耕种咧就开始咧就翻去你自己嘅家乡嗰度就做 咗。你阿公，你种呢啲，你 即 系呢啲， 即系嗰间系一个学校嚟嘅。 嗱，呢个系几套讲法嚟嘅。 唔系，系啊，即系只不过系一个叫做 不过，亦都系呢班人嘅讲法。 哦。 真嘅，呢、這個真嘅，唔係冇屈你嘅呢、這個，佢真係真係話 都有呢個可能， 但係就比你講得更加 sensational 嘅，係、啊、因為佢講到就係搞班人就係阿蘭蒂斯嘅遺民， 哦，啊 ，OK， 咁啊，成個故仔咧就係觸發咗我哋覺得，誒、哎，今日要講呢個原因就係因為，無論你同唔同意有個阿蘭蒂斯好啦， 嗯， 就係呢個地方佢而家揾到呢嚿嘢出嚟，係。咁啊，證明咗咧，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嚟嘅。你唔可以完全否定有呢、這個即係可能嘅存在。 嗯哼，啊、即係咧，佢講嗰個咧，成我哋人類嘅嗰個叫做畜牧嘅文明，或者農業嘅文明咧、 嗯， 就唔係一步一步發展出嚟嘅。有極有可能咧，就係、是、突然之間咧，有班智者 突然間爆發出嚟啦。你智者 有班專家 係啊，智者度咧，我哋就冇揾到證據啦。即係雖然有上古嘅傳說係咁講，嗱、啊、呢、這個證據意思就話。你冇實物嘅證據，但係口頭上係有嘅，即係每一個文化都好似有一個古仔就話：哦，其實我哋唔識耕種嘅，其實我哋唔識做咩嘅，不過有人教我哋。 有點樣係辨認五谷係可以食得？嚇、 嗯 啊，即係咁嗰樣嘢係都係中國啊，或者西方嗰啲都係講係話有一個神，或者有班 人教， 有班神話，有班菩薩咧，就喺度即係將呢樣嘢傳落嚟。 嗱、啊，至於時間方面咧，正如頭先紀錄講，頭先紀錄講係啱嘅。 嗯 那個過程本身咧，唔係漫長，你試過好多次之後咧，跟住你揾到出嚟、 啊， 而係似乎咧喺呢度跟住冇幾耐之後，呢、這個冇幾耐係用考古學界嗰個時間觀啊，唔係我哋而家時間觀，唔係講緊幾日啊，係講緊大概即係幾百年或者一千年咁樣，咁就喺嗰度咧就種咗出嚟。 系， 咁呢个就唔系好似以前一般嘅想象，就系嗰个系试过好多次、好多代嘅失败， 嗯、哼 跟住先至做出嚟嘅。 啊，即系呢个等同于咧，即系神农氏咧，可能咧就分钟咧系好似我哋以前香港人咧、嗯，就上去大陆嗰度咧教人哋培训，嗰、嗯、啲叫乜管理啊咩嗰啲咧？ 点解你无端端要讲呢样嘢？ 唔系我突然即系引发起上嚟，尤其是你会我哋都系喺度疑问紧嗰、那个，譬如神农氏系咪究竟系一个一步一步咁嚟发展出嚟？这个论点呢、 嗯、 这个我觉得他可能呢这个古迹里面的所提及的那个方式呢、 嗯、 就更加切合呢放了下来我们的中国的古代神话、 啊、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其实就不是说单纯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因为出名了所以有书写了原来呢在土耳其那一带附近呢原来是不止一个地方的、啊、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呢现在就荒废了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沒人掘、 嗯 那個掘的過即使掘的過程都很緩慢、 嗯、 特別是呢就大家知道就幾年前開始這個地方呢就在戰亂的附近甚至呢有懷疑呢即我初看一些資料呢原來類似的地方是已經入埋在敘利亞那邊、 哦、是的 那我相信而家要去做一个比较学术啲嘅大规模嘅发掘咧，系越嚟越困难啊！ 哦， 越嚟越困难。而好奇怪地咧，打仗嘅地方偏偏就系古老，即、就、系、是、我哋地球上最古老文明发扬嘅地方嚟。 系， 即系而家打得最金嘅地方， 全睇紧个地图咯， 全部都系喺嗰度嚟嘅。 系， 即系咩伊拉克啊？ 系。伊拉克啊， 敘利亞、 巴亂啊， 敘利亞、敘利亞，全部喺曬嗰度嚟嘅， 都包埋嗰度巴爾幹半島。 係啊， 係啊，都係嗰一笪嘢，都係一個好多古蹟咧、古文明咧，就即係喺嗰度揾到出嚟。 唔係，所以簡單嚟講咧，呢、這個就係古文明大浩劫。 咁呢個浩劫幾時完，同埋我哋幾時可以發掘呢，咁就唔知天都得啦。咁但後面具體嘅內容呢，我哋第二節返嚟就同大家分享下。